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5-86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下午，首大美非遗创时代生活首创非遗创新发展平台发布会暨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请听报道。 这一个雕漆，我们就 活动现场，燕京八绝的八位大师带来了他们精致的优秀作品，晶莹剔透、惟妙惟肖的玉雕器件，纹饰考究、华贵典雅的精绣服饰，富丽庄重、尽显皇家风范的盘金公毯，还有花丝镶嵌、景泰蓝雕漆、金漆镶嵌、牙雕等代表北京特色非遗技艺高峰的绝活名作。被誉为中国礼玉文化第一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玉雕技艺传承人张铁成先生谈起首创非遗创新发展平台的建立对非遗项目传承的积极影响，他对记者说， 以往我们这个非遗啊全是单打独斗，但是个人的面对社会以后，他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想哎呦我吃不消我这技艺了，我得把它传承下去，所以他并没想社会接受不接受这些东西，放眼社会一看啊，社会他不需要这东西了，或者社会他觉得价格啊他接受不到，这样它就坏了，所以说有首创这个平台呢，它可以整合各方的资源了，哎，而且专业人做专业的事情啊，他专门去做这个宣传啊、推广啊，我们专心致志做我们的创作。 首创非遗创新发展平台负责人李月介绍， 那未来呢，我们其实是希望通过这种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建立一个以我们国有企业特有这种资源平台，那么为我们所有的这些传承人进行相关全产业链每个环节的相关的非遗方面的服务，包括不限于设计资源的引入、销售资源、制造资源，包括政府资源的引入，真正帮助我们大师把他们这种技艺传承和创新发展下去。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文化和生活展览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展览包含提香、波提切利、佩鲁吉诺等艺术家的绘画、古罗马时期的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等等，共有100多件作品，全景式的呈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社会生活。匈牙利当代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以匈牙利的当代艺术作品为核心，展出99件架上艺术创作及24件雕塑作品，涵盖波普艺术、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及现实主义等多种流派和风格。国家地理经典影像展正在中华世艺坛举办，1888年以来，国家地理杂志为读者带来了许多动人的摄影作品。本次展览当中，800幅经典杂志封面组成了时光长廊，展厅内还藏着一棵3200岁的高龄红杉，观众可以通过多媒体高科技手段感知到它。今天开始到23号，北京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将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2018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将于本月29号到下月2号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本届软博会首次打造科技创新展区，将集中展示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成果，在软件服务社会民生互动体验展馆向民众展示智能家居、个性化定制、虚拟现实、智能语音、人脸识别、无接触安检等新技术和新产品。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14: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偏南气流的影响，今天中午到下午呢，都是天空云量有增多的趋势，但是呢，云层不厚，光照比较好，气温上升动力比较足，预计最高气温是在35摄氏度左右，高温蓝色预警也是在持续当中的，请各位要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今天夜间，西部和南部地区有雷阵雨的天气，辖区内外外出应该注意防雷防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四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南部地区有雷阵雨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这里是住在876，大家下午好，我是夏明， 我是小群，下午好。 这个女主人终于又回来了， 嗯，你不要好好缺女主人呢、 全是男的，你知道，跟男生宿舍一样啊。 对啊， 真的是， 谁年轻的时候不是跟这个哥们儿或者是女孩跟姐们住在一起啊？ 是，反正都会有点宿舍的经历吧， 多多少少在毕业之后都租过房子嘛。 哎，而且今天咱们聊的这话题啊，还跟宿舍跟租房子有点关系，因为这又到了毕业季了。 是的， 马上大家要离开大学的生活，进入到社会这个大学里边继续来深造学习了。但是呢，进入这个学校之前呢，可能大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除了找工作之外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住在哪儿，租房子。 对，因为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跟你说你可以每个学期交很少的钱就可以住了。 一学期交750，我不知道你们那时候交多少钱，我记得一学期的住宿费是750块钱，带空调的房间是1050块钱，但是带空调的只有那么一间房，所以都给女生了、我们男生只能住750块钱的。 那我们那会儿 一年750， 我们那会儿一个大空调都没有。 哎呦，你们那会儿更早是吧？ 对，你们几个人一个宿舍？ 我们4个人一个宿舍 啊。那不跟你聊了，我们8个人一个宿舍。 今天呢，咱们一起来聊聊，到了该租房的时候了啊。这个说到租房呢，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出来，比如说我租在哪儿，我花多少钱租房。今天咱们不聊这个，今天咱们聊的是您租到房之后，您会去装修吗？啊，如果选择去装修的话，您会花多少钱去装修呢？ 嗯， 对不对？ 我觉得装修这词儿说的大了点， 大了点，改造好不好？ 装修装饰， 装修装饰 是吧？ 好吧，反正就是把这个您租的房子，您愿意在租的房子里边花多少钱，变成您觉得住着舒服的房子。 就是好歹得辗转腾挪一下吧，是吧？ 对对对， 像你们这种男士们住进去之后就不形容了哈、我们这些女士们住进去还是多多少少能把租的房子倒腾出个像自己的家的感觉的哈。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请你来，也请了今天我们的嘉宾来、 也是因为女士呢？ 没错，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男生啊，有个地儿住就行，有张床就行，哪怕没床，哪怕有一床垫都 OK。 但是女生我觉得她可能对这个细节可能更在意，更愿意投入更多的钱在您租的房子里边。我不知道是两位是不是这样啊、先来请出今天的嘉宾，非常著名的设计师 H&W 设计事务所创始人胡科。欢迎胡科。 哎，两位主持人好，真的是很久没见了啊。 真的是 啊。然后聊这么温馨的话题。 哎呦，不是扎心吗？ 不扎心呢。为什么觉得温馨呢？就是因为我也是，因为我也算北漂，然后有租房的经历， 可能很多人就说租房会有不好的回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的租房经历都是 特美好的、 温馨的、美好的、 好， 有友好的邻居，然后有这个这个很友善的这个房东啊、然后最幸运的就是说我当时租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毛坯房，然后 毛坯房， 对， 真的是 毛坯房、 哎、 毛坯房落在咱们手里就是倒霉，落在设计师手里就是幸运， 绝对不选。 对，你知道设计师最喜欢的就是一个空的空间， 对、 然后你就可以随意的发挥， 然后你于是乎你就给人装修了一个 也不敢装修啊，因为就是说那个租房的时候你可能跟这个房东你可能会有一些约定， 是不能大动， 对，你不能大动，就是虽然你可以在住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家来布置、但是你走的时候你还是要还给房东一个 原样的 一个空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花了很多心思在就是说我怎么去搭配我的家具，我怎么去挂墙上的画儿等等一系列很多小的细节上，我也相信二位主持人应该也有租房的经历啊。 是的，其实不光我们哈，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曾经经历过，比如说从外地到北京来，或者说是北京本地生长，但经历了要离开原生家庭，自己独立去生活的人，都租过房子。那您在这个租房过程当中有什么一些好玩的事儿，或者说今天我们的设计师在这儿哈，胡科在这儿，你有什么事儿想问问他，让他给您支个招的，也都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没错，就是您的租房经历是温馨的呢还是扎心的呢，今天都可以来聊一聊。两个平台我们可以一块儿来互动啊、第一个平台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实时的互动，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 住在876、 没错，找到今天的直播贴在下边留言就可以了。先问问小群嘛，你的租房经历像胡克一样吗？ 我的其实跟胡克差不多，就是没有特别特别让人觉得悲惨呐、可怜呐、我们大学第一个租的房子就是在当时还叫北京广播学院的哈、在广播学院旁边的一个小区里面，两室一厅，南北通透，有卫生间，有厨房，很不错吧？一个月900块钱，现在想起来感觉跟捡的一样，是吧？ 对。 但是有一点不好的就是，第一，卫生间和厨房呢是毛坯的状态。 对， 就是全是水泥，没有白墙，但是至少房间里面还是水泥地和白墙。第二个不好呢，就是房东还留了些他不想扔又不想要的东西，但是好处在哪里呢？好处在第一是房租便宜，我们三个人平摊哈，男生住一间小的，我和另外一个女生我们住一间向阳的，有阳台的大的，对。便宜啊， 很好，戒指。 而且有一个男生，我们觉得很安全嘛，是不是？ 对。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毕业，东西少，就是不像后来工作了又搬了几次家的人，就东西越来越多。大家那时候基本上从宿舍也就是两个箱子就过来， 算解决了啊。 然 后那个你刚刚说到这个哈，你说那个刚开始就拎俩箱子，后来住的越久， 东西越多，对。 然后呢？包括就是房东他会有一些遗留下来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我也颇有经验哈。因为那个我情况跟你差不多，也是租了一个就是两室一厅，然后呢我比较幸运，就是能跟我哥哥一起租这个房子，当时这个房东呢他也遗留了一些东西。那我们租的这个房子呢其实是很传统的北京那种老的两居室，就是说它其实只有一个饭厅，它是没有客厅的，这意味着就是说除了两个独立住的这个卧室之外是没有收纳空间的，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阳台给利用起来了 改造成储藏室了 对，阳台的一部分，因为就是那个我还养花嘛，你让我把阳台全拿上这个收纳，我这么热爱生活的人可能也不会做这种事情。对，所以就是把这个阳台的一部分当时我们就是买了一个就是说就是非常简易的，在宜家就是某家居卖场啊，有那种简易的柜子放在阳台上，然后这个提前量好尺寸，然后就把所有房东遗留下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关在里头了， 然后呢，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那我自己其实也有很多，就是随着生活，就是时间住在里面的越长，那我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 嗯， 哎，我记得我当时是那个敲诈我哥哈，买了一张铁艺床。铁艺床它的优点就是比较美观， 嗯， 但是缺点就是收纳性不强。 对啊， 下边 放东西、啊， 下边没有那个盒子、啊， 对，它是空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东西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我就去买了一些那个就是带轱辘的那种。像抽屉一样的非常薄的那种盒子、 哦、啊，可以放在床底下。 对，可以放在床底下。这样的话，比如说像我过季不用的一些被子啊，或者衣物啊、 嗯， 或者一些杂物，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来解决。 嗯、 哎呀，你看，其实胡科当时还去宜家这么高端，我们那时候觉得地方，我们那时候记得去了万通，什么金五星。这个夏明都没有去过是吧？ 我呢比你们更幸运一些，或者说也不幸一些啊、 嗯、 就是我租到的房子、嗯、从第一个房子一直到第四个房子家具特别齐全、 嗯、那他觉得这是不幸啊，他为什么觉得 就因为想换呀、啊、一看那个床特老派、 哦、 而且我租的房子还都是那个阿姨租的，就是阿姨出租的房子、 嗯 啊、年龄比较大，然后我就说阿姨您看这个床我能换一下吗、 嗯、 换什么呀小伙子，你刚工作你哪有钱啊，这床多好，当时我们买的时候4000多呢、 嗯、 我们这床垫100多嗯、那我能换个床垫、哎、这床垫特好亲、啊、哎呦我第一个租的房子那床垫真的咯咯吱吱咯咯吱吱，就是最老的那种弹簧床、 啊、 那个人家都已经用了大概得7-8年 啊, 啊或者甚至都10几年了，哎呦到处响，当时我就一直想换这个，但是呢就是跟房东沟通呢，人家说人家当然也出于好意啊，就是你别花钱、 啊 没什么用，这些家具都非常的好，你就用吧。所以当时我也去， 嗯、 包括像胡科说的、 嗯、 你们说的宜家也好啊，金五星没去过啊，因为那些地儿，到那儿了之后真的是畅想自己的生活。 嗯、 看完了之后就觉得哇，生活真美好，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 我要能把我们家布置成这样，该多好啊！当时就想，什么时候我能买房啊？我要买房，一定照着这样板间做。 嗯、 啊，当时就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在。这个装修上在我的租的房子里边没花过什么钱， 嗯， 除了租金、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们住那个地方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发现这种塑料收纳的抽屉真的是一个万能的东西， 哇， 我们买了不少，这样所有的东西它型号从像一个人那么高的，然后到最后女生可以装化妆品什么卡子皮筋之类的， 对，特全， 特别全，所以我们就买了一大堆、嗯，大的装衣服，然后装这个学习的资料、 嗯、 然后小的就是装各种奇奇怪怪的小物件、嗯、而且有一些呢你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上面其实铺一个布， 对， 人多的时候就完全可以当个小饭桌了， 对，你这个有设计的天赋啊， 是吧， 对， 这已经是最简单版的设计了是吧， 对对，而且我觉得你选的这盒子非常好，因为你知道北方的气候是很干燥的，有很多尘土， 嗯， 那这个盒子的话它除了就是说能把这些杂物都收纳起来，然后同时这个灰尘然后也可以避免了， 嗯 啊、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租房哈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小孩我觉得他们从这个家庭里出来进到社会，我觉得他的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还有对美的要求似乎比我们那个时候都 要 高 一些 啊、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困惑啊， 嗯， 因为比如说就是说像我租房一样，虽然是一个毛坯的它比较好发挥，但是呢其实也有很多人租的房子也会像那个小胖这样， 嗯， 哎，有很多那个房东遗留下的不仅是杂物，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些家具， 嗯， 其实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让它就是变得更美一些。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我想听啊。 啊、嗯，那个，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可以改造一些，就是不会破坏，就是大破坏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墙面， 对吧？ 墙面可以粉刷是吧？ 对，你比如说我可以刷一种自己想要的这个色彩的这种墙漆，或者是墙纸，因为现在墙纸的施工也是非常方便的。就是如果就是你走的时候房东对这个墙面这个墙纸不满意的话，你也可以把它那个撕下来，再找一个专门的刷乳胶漆的这个公司，给它恢复原状。我想就是这样去处理的话，可能跟这个房东之间不会造成什么纠纷。同时还能解决，就是说因为你租来的房子嘛，你可能很少就是那么幸运是一个特别干净又特别新的一个空间。 其实这个刷墙漆，我就是现在我住的这个房子其实就是我们租的，然后当时我们租这个房子时候里面的家具什么的都不错，但是有两大问题啊。第一就是地，它是铺的瓷砖地，经过长年累月使用之后，这个米白的瓷砖已经变成黑色了。然后我请了这个专业清洁公司都没给刷出来。后来我就发现其实特别简单，只要你用肥皂水蘸洗刷就完全可以刷掉。我就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吃完饭就蹲在那儿刷，愣给它刷出来了。 哇，勤劳的小蜜 蜂。然后马上这个房子就有一半不一样了。 对对， 第二是他常年居住之后墙变得很灰暗啊。 对对， 其实最后就花了2000多3000块找人把整个墙壁重新粉刷了一下。 对对， 房东再来的时候就说，哇，这是我的房子吗？ 焕然一新。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只是墙面和地面的一点简单的这样的处理，马上这个房子就不一样了。 对，然后那个刚刚你讲就是把地面擦干净了，然后墙面变干净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基础的，就是说改造。那如果就是说你想再升升级，就是变得更美观一些，虽然就是刚才你那个地面给清理了啊，但实际上那些就是被磨损的地面，它可能看起来还是不是那么美观啊。甚至有的人可能租来的是一个颜色不理想的这个瓷砖啊，或者是地板的地面。这个时候你可以比如说去买那种非常大块的这个地毯 啊， 来装饰这个空间。那你这个地毯选择的时候，它的大小啊，还有就是说它的色彩，你正好跟你新刷的这个墙面色彩去呼应一下，就像这种特别大面积的色块哈，就真的是会让你的空间是焕然一新的感觉。然后呢，除了这个地毯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这个色块的东西，也可以就是考虑考虑的，就是窗帘儿。 窗帘儿， 对， 是的。 因为有其实很多房东其实都会遗留下来那个比较传统的那个窗帘儿啊， 金闪着金光的，上面还有暗色提花的那种窗帘 儿。对对对， 非常难看。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改造的时候稍微再增加一点预算，因为现在窗帘儿好看的也非常多。 是 你上某网，然后非常多。然后就是各种风格的都有，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就是想要搭配一个什么样的空间，比如说我是要北欧的，比较轻盈的这种北欧的，或者说我就是喜欢华丽的，那 OK， 你可以找些丝绒的呀，或者是真丝的呀这样的面料，然后来改造这个空间，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这个窗帘有一点非常重要。 什么？ 遮光。 就 刚刚那是关于好看的部分啊，因为我为什么就是突然想补上这一个那个小话题啊，因为我自己的卧室的窗帘是遮光性非常好的窗帘因为我对光线很敏感。然后我去住酒店的话，它有一点光我也受不了，所以我住酒店出差都是戴眼罩去出差的。所以但是呢，有很多遮光帘它其实并不美观。 是 这时候你可以就是说做双层的这个帘子，就是把这个遮光的这一层放在就是你站在外面是看不到的这一层，做双层，然后装饰性的你就露在这个表面，跟你的床品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墙面啊，整个去做一个搭配。 说到了窗帘的遮光性啊，因为我是很早之前买的窗帘， 对， 可能不具有参考价值了。但是呢，我的那个也是遮光性特别好。当时卖窗帘的跟我说，我说我要遮光性好的，最好呢还能隔点阴。他说那你就买厚的。我说好的。 当时买的是那种推荐的那种特别华丽的啊，我不太喜欢。我说我要一点原始的，他就给我推荐那种麻的布料。 但是麻的我怎么觉得好像不遮光啊，是吧？ 不，它后里边是会做一层它的那个遮光处理。但是麻的有一点不好，它是很厚，也遮光特别好，拉上跟黑天差不多。 对。 但是就是太沉。太沉。 容易把窗帘杆给。 对， 这 前一段时间我出去住了一个还不错的酒店， 嗯， 那个酒店里边那窗帘也遮光性特别好， 嗯， 但是人家就特别轻省，我还说，哎呦，回来我得问问我的设计师朋友，是不是现在都是这种了，又轻，遮光性又很好，就是不像过去那么笨重的才能遮光， 嗯， 现在是不是轻的也可以啊？ 嗯，对，它因为那个，我觉得现在是那个技术上比原来要更成熟了。 嗯， 就是那个很多薄的面料，然后也可以做到那个遮光特别好。 嗯， 关键就是可以选的这个，这个纹路还有颜色， 啊，特别多是吧， 都比较丰富。嗯， 哦， 但是还是以单色为主。 哦， 嗯， 也是。现在其实大家不太喜欢那么花里胡哨的了。 对对对， 就比如说家里边可能有那么一样东西是色彩比较丰富的， 对， 但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基本色，比如说灰啊， 嗯， 白啊，甚至现在有黑， 嗯， 对。 现在比如说咱不说租房子，就买房子啊，甭管， 对对， 就是您拿到一个房子，什么房子是最好的，里边什么都没有是最好的， 嗯， 包括现在有很多新房全都是精装修， 但是没有家具。 对， 但家具肯定没有， 嗯， 但是很多人都说您这装修装的再好我也不要， 哦， 因为我想自己把它捯饬捯饬。 嗯， 对。 啊，有的装修吧有点繁复，有很多的装修就说我们的装修标准很高，一进去啊，玉石的地面。 玉石的地面。 哎呀，特花哨啊。电视背景墙镶玉的 豪华路线， 哎，然后不仅有玉啊， 嗯， 不同颜色的玉， 这个楼盖完了得多重啊！ 中间拿那个铜丝镶嵌， 哦， 你看人家那工艺确实很好。 对， 一进去可能我觉得像爸爸妈妈就四五十岁的这个年代的可能会觉得，哎呦，好奢华呀，这跟住宫殿似的， 嗯。 但是可能年轻人不太喜欢。 对对对， 所以说您这装修我不要，我就四白落地就行了，回来我自己装，简单的装修。其实租房也是一个道理， 对， 就是可能您花费的并不需要太多，但往往就能体现出一些效果来。刚刚说了窗帘啊什么的，一会儿再聊点别的啊， 嗯， 时间的关系第一时段我们就聊到这儿。今天呢咱们聊的是租房啊，租的房子到底应该怎么装，怎么能够装出我们喜欢的感觉。如果大家呢想跟我们互动的话，比如说您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聊一聊您的租房经历，也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 全猫园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了吧？ 全包园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招商都会中心88平三居低密墅境洋房，地铁旁公园盘，六月盛大开盘，诚邀鉴赏。5940-88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金房子2018-37号。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随意，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听这全猫园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了吧？ 全包园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 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大家下午好，我是夏明， 我是小群。 今天咱们聊的是租房啊，这个呢勾起了很多人的这个想聊的东西、啊、 大家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啊、跟我们进行直播互动。 是的，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八七六， 就是住在八七六， 没错啊。刚刚广告时间这两位啊一直在聊啊。 今天我们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呢是 HNW 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也是设计师胡科。胡科你好。 欢迎胡科。 为什么大家印象当中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说成设计师事务所啊？设计事务所， 对，我们不太了解。 设计事务所 有点拗口。 设计师开的设计事务所， 对，设计师开的设计事务所， 对吧？来来来来， 对，来来来，看大家 继续回来啊，回来咱们继续来聊租房子。 对， 说到租房这个事儿，其实有人就是说，租的房子有必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呀、啊，包括金钱啊、哎？ 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第一啊。租的房子给大家的那种安全感不够，有可能呢，房东给你涨价， 对 吧、有可能呢，你住了一个对面住了一个不太友善的邻居，这些都会导致你可能我随时要走，随时要换，甚至比如说我刚毕业的学生，我可能在这边呢先是实习找工作，但是实习期过了之后发现啊自己在这个城市并没有什么可以留下的这个可能性或者是这个理由，那我可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换别的城市继续打拼，那这个租的房子我干嘛要花那么多钱去装它呢，对吧？我有一个睡觉的地儿就可以了。但我觉得啊，这是我们那代人想法，或者说我们大多数男生是那么想的。现在很多的刚刚你说的小朋友们啊，刚刚毕业的，因为今年统计了一下毕业是几几年的毕业了，95的已经毕业了吧， 对吧？ 差不多。 95后毕业了，而且呢，我看了一个数据统计，特别有意思，说现在的租房市场，在过去十年一直都是80后在主导着，他们的比重占得非常高，一度占到了70%左右。但是今年你知道降到了多少吗？40%多。 嗯， 90后已经开始往上走了。我说那可不是吗？对吧？80后该买房的也买房了，对吧？那肯定可能有一些90后的毕业了，那肯定要租房。90后的比重慢慢在升高啊，可能是20%多，我记得。 嗯， 租金也是相对有一个提高。比如说刚刚说的小群说他租的那900，科你租的是？ 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我租的时候我记得是1300还是1400来的，也是一个两室一厅。 现在 你知道，刚刚统计过五月份的租金平均北京多少钱吗？ 嗯。 4750多，我记得是， 就是单、 啊、 单独 平均 租一套房子， 对，租一套房子的价格， 不是合租啊 、 嗯， 就是一套房子，它大概租金我们要付出去多少？ 嗯，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在租房子，其实基础设施应该比我们当年租的时候要好得多得多啊。 对对对， 只是有一些房子可能被前面的租户住的脏了一点。 哎，所以需要处理。所以我觉得刚才小胖说的一点啊，他说哎，那个可能。租房的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是的， 所以就因为这种不确定，就是导致租房的时候我们来布置这个空间，就会产生一个思路，就是说我们尽量是去采购一些可以带走的东西， 至少将来走了可以二手市场卖掉的东西，是吧？ 哎，对。除了就是可以卖掉，关键是你这个可以带走的东西把这个空间就是又腾出来了，下一个租户又可以自由的发挥、 嗯、 这样的。 然后那个其实我们刚才那个上半段有聊那个我怎么去装饰这个墙面和地面哈。刚刚说带走的这个东西，我就想到就是关于就是你住的这个空间里面的灯光啊，对，就是你租的这个空间呢，虽然条件是比原来好了，但是绝大部分都是被使用过的空间，可能就是在这个灯具啊或者灯光上都比较简陋，那如果就说，你不想投入很多，我还用原来的灯吧，但是它的灯光可能是不理想的，比如说可能是刷白的这个。日光灯这种白光效果的啊， 对， 那如果就是说我想将来还把它带走，其实也有很多就是方法，你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纸糊的落地灯，纸质的，非常漂亮，然后它的光也是很温馨的，像这样比较大只的落地灯，也可以放在你的比如说假使有客厅的话，放在某个客厅的角落，阳台的角落，或者是卧室的角落，这样的话，你即便回到家里，不用去开这个天花上的这个灯，然后整个空间它的明亮度也是够的。而且就是关于这个台灯和落地灯的使用，就是我记得很早以前看过一个那个电视剧叫做《奋斗》。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那个马伊琍和那个文章，就是一进到那个空间，他就是啪啪啪很多这个开很多开关， 小的光源、 小的光源，对，基本上都是这个落地灯和这个 台灯， 然后整个空间都看起来特别温馨。 现在还有很多可以，比如说粘贴在墙上、挂在墙上、粘贴在衣柜里的那种小型的射灯，其实也都是可以带走的。 对，有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有一种是带插座的这种小射灯，那个都非常的灵活。 你知道吗？你说的这个呀，大多数人可能在使用角度来讲，还真的是这么做的。 对， 宜家原来有一个统计，在他们的灯具里边卖的最好的就是他们的落地灯。有一款是卖了，在全球卖了几千万个吧， 可以被拿走， 是随时拿。现在我们家 是我说纸的那个， 对， 还可以叠起来， 反正有纸的。 对， 还有我记得是特便宜，那个时候 有大杆99块钱， 哎，比99还便宜，好像是什么电器 打折 69.99还是多少来着，反正巨便宜。那个也是一个落地灯，就是他们落地灯来讲，他们的采购量是非常大的，而且 现在我们再去设计房子，您科就太了解了。 对、 一般科像给一些人设计房子，设计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好像在天花板上安灯已经有点 out 了。 对对， 人家说我们这儿设计好，怎么是好？您看头上都没灯，但是您觉得屋子依然很亮。 对， 这就是点状光源。 很多这个辅助的小光源。 对， 然后就是。空间看起来就是灯光比较有层次感，不像父母那个年代一进到房间里真实感特别强。 哎，这不错。你看咱们上半段说的是这个，比如说像地毯呀，然后墙面呐、 对， 然后都是一些相对来讲叫软装的东西哈。 对对。 然后现在是灯光啊，还是可以带走的东西。 对。 就实际上我们跟大家说，您的这一部分的投入，其实第一是少， 对； 第二是有效，然后第三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可以带走的。 对。 总之你投到这个房子里并没有太多钱。 对，刚刚我们跟科还聊呢，就是咱们看的应该是同一个文章。 对， 那个文章标题特别吓人，说我的天，疯了吧，太有钱了这孩子。说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网红， 对， 人家是做网络营销的，就是在网上卖东西卖产品。 对， 他说他租的房子就一直租啊，自己没买房子。 对， 首先人家租房子倍儿大。 对， 因为他有工作室的这个 贵， 哎，对，效果在这倍儿贵。还说标题是花了将近200万进行装修，我一点开一看，是人家是花了200多万，全是软装， 对， 人家买的所有的椅子、凳子、桌子，就这些东西啊，全都是设计师品牌，都是限量款，人家买的那些装饰品画也好，买了一大码的那灯，大码那灯我记得好像是40多万还是多少，有标价的都特别贵。我说这你加一块可200多，你说500多人家也有人信，但是但是这些都是能搬走的。 对， 他这也算是投资，其实并不是装在这个房子上面了啊。 对对，所以就说你看那个租房子把它装饰的好看似乎也不是非常的难。 对 对，就是找准这个思路。 对， 买可以带走的好看的， 对， 又好用的东西。 哎，所以提醒各位啊，您如果比如说您啊，一进去租的这房子，一看四白落地儿，啥也没有，特好，真的特好。您去那个二手卖旧家具的，估计可能2000块钱不到啊，您就能淘一套，连沙发带这个床带这个柜子什么的，买一特好的床垫， 对对对， 自己睡着舒服。这床垫你也可以搬走啊，剩下的您就去找您喜欢的那些摆设。那些物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光的见证。比如说这个，我们刚住进去的时候，我们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铜锁啊，什么一个小摆件啊，象征着我们以后蒸蒸日上的小日子。过了10年5年之后，您再拿回去再看这个，这是我们当年租房买的第一件装饰品，可以跟着您走一辈子， 都带着记忆的。 真的是这样，所以您家具千万别花太多钱。 对， 花钱的地儿您可以买艺术品， 对， 您可以买装饰品，甚至您买特好看特贵的抱枕，都没问题。 其实我们刚才聊的那个除了就是那些装饰品哈，其实刚才我觉得那个另外一位主持人讲的小群讲的那个他说他原来租房子的时候他就是很普通的一张桌子，但是用各种 好看的 桌布、 哦、 来装饰它。 对， 我觉得这个思路就非常棒。 对， 你比如说好看的窗帘，当然这个好看的这个桌布， 还有难看的沙发上可以铺好看的沙发巾。这都是在那个困难的时代里面总结出来的经验啊。 哎，这特 其实说实话，大家不管去多高档的酒店啊，就是我说的是那种比如说5星级的那种什么酒店里边的这个餐厅啊，你看到豪华的桌布下面，其实您下次去掀开看，底下都是一张 不敢掀开 不敢掀开的，底下都是一张让你会觉得你不会摆在家里的这个桌子。 对对， 但是好看就在于看见的部分，对吧？ 对对对， 看不见的部分其实没那么重要的 啊。所以啊，就是除了那个像桌布这种啊，你比如说有可能有的房东他很苛刻，说这墙我也不让你刷，是不是 可以钉墙布。 哎，对，然后我记得我很早的时候出去玩，就会看到好看的那种大的桌布，比如说有的是沾染的、工艺的， 云南特别多。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就是 拿回来就是给它搁在床头变成一个装饰， 嗯， 就四个角用那个就是那个钉子给它摁在墙上， 嗯， 就绷在墙面，它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装饰， 嗯 啊，同时也是一个就刚刚说的，哎，一个印记，说我去过哪里， 是 啊，然后碰到这个东西把它带回来了， 对， 然后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有色彩也有带有记忆的， 对， 啊， 哎，所以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些小小的经验啊， 嗯， 就是您在找租的房子，一般可能咱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您去找租的房子排在第一位的，它不是舒适，它不是说布局合理，它不是说户型好，而是地段， 嗯， 就是离您工作的地儿近不近，还有 交通方便， 第二个排在第二的也不是刚刚我说的那些，就是价格我能不能接受， 对， 当您这些都看好了之后，您要看的就是它的装修越简单越好。您知道，你们知道我第一套装的那个就是租的那个房子，人家是什么装修吗？ 嗯， 过去七八十年代皇宫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是木质，那个时候流行这个呀，做这个踢脚线 啊， 就倍儿高的半人高的踢脚线，而且全是倍儿黄的那个木板做的啊， 榉木 啊，全都包着，我所有的小设计放在那儿都不合适，而且你知道那灯，刚刚你们也说了，你们换一个你们自己喜欢的灯，我倒宁愿他就安一个那个普通的灯泡，哪怕坠下来那种灯泡都没问题，人家是那个叮当咣啷叮当咣啷那种 水晶灯， 特 shining 的那种灯，哎呦我的天，我换任何色儿的灯泡都不行， 对， 我一开始换白的，哎呀不好看，换黄的，哎呀太旧了，换点彩色，那就是 KTV 的感觉， 嗯， 后来我到了第四个住的地方，我自己开始挑了， 嗯， 有一个装修特好的，但我不喜欢，因为它还是比较过气了，我说我不要这个， 对， 又看了一个， 嗯， 这个比那还便宜，为什么呢，因为这没装修， 他 也没什么家具， 嗯， 说哎，这特好，又便宜又好，我自己省下来每个月省下来那点钱，我自己捯饬什么家具不行啊？ 嗯， 对， 我就选择那个简单的，最后布置的特舒服。 对，但是提醒大家一句，就是房间可以简单，但是最好卫生间和厨房要基础设施相对好一点，因为这个你很难动哈， 太重要了，这个。这个我觉得就是关于厨房这块儿，我觉得那个可能 以后有时间再说， 有时间再说， 有时间再说。 今天确实没时间聊了， 嗯， 而且还有好多好多咱们的一些听说过的惨痛经历都还没说呢。 对， 你看这个鲁伯特之类说了啊，房东涨房价特随意。啊，好，咱们改天有机会咱们慢慢聊。今天非常感谢柯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嗯， 谢 谢，谢 谢 胡柯。 哎，我是夏明， 我是小群。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开心茶馆，明天见喽。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0,000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0,000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二三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四名，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在小组赛取得2胜1平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在16进8的比赛中，瑞士常规时间和乌克兰战成0-0，最终点球大战败下阵来。在总共4场比赛中，瑞士实现了零丢球，不过他们还是被淘汰了。而瑞士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丢球却被淘汰的队伍。